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重聚嘅當然都唔淨止係靚哥啦，仲有我哋幾個好朋友，有 Vince 啦，有阿堅哥啦，仲有我咧，但係最重要嗰個咧就係你啦。咁喺收音機旁邊嘅所有嘅朋友，尤其是喺海外嘅香港嘅，大家咧就可以藉住二千靚歌再重聚咧，就可以大家一齊唱下歌。但係最重要咧就係今日年初二啊，恭喜恭喜恭喜大家心想事成，同埋身體健康。一人講一句啦 ，Vince Vince。 祝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同埋咧今年咧继续唔好有病毒入侵你啦，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好似呢啲炮竹声咁样 样，哇 即系唔开心嘅事咧就要招走晒佢。 哇！你嗰个屌个电话嗰啲炮竹声都好恩下嘅啫， 冇办法啦，因为唔系真噶嘛。 但系气氛好啊，气氛好，气氛好，气氛好啊！阿坚哥咧系。 Hello， 我祝祝各位咧事事顺境啊， 系好啊，啱啦， 紧要 吓。咁你哋就即系弹键琴嗰啲更加啦，即系健健康康嚟正式， 又系个健康。 因为阿键琴手阿坚哥咧，就同阿 Vince 同埋我咧一齐咧喺度迎接呢个年初二嘅边个啊？咦，啱啦，我今年一定要迎接佢啦，因为我从来咧喺呢个节目未唱过呢只歌，即系话，我未接过佢啊，以前啫吓，咁啊，因为所以咧，我而家到而家都未发达，今年要迎接佢啦。佢个名叫做财神，财神到， 财神到啦。 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定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缘富是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喜喜气，看睇像未。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你睇起你，你有前途。 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喜喜气，欢喜若未。 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 财神到， 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哎哎，迎接迎接，哎，叮当叮当，敲门开门，哎，欢迎啊财神，大驾光临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由我哋呢个节目咧，将财神爷散发到全世界吓，即系去到远到咧系美加啊、澳洲啊、欧洲啊，全世界各地都系迎接到我哋香港呢一个有福气嘅财神。喂，多谢晒，多谢晒！我今年一定会发噶啦，今年 一定发。 一开始做第一次二千靓歌咧，已经系迎接到财神啦。诶，我成功咗啦 ，Bizzy。今日年初二啦，咁即系一定要揾一啲喜庆嘅歌，因为我哋从来都好似未试过喺年初二做二千靓歌嘅。咁啊，尤其是咧，我谂听紧嘅咧，可能系夜晚，但系有啲地方咧系早上嚟噶，咁啊迎接财神或者系过年初二咧就最啱啦。喂，年初二系咪开年啊？ 系啊，开年啊！ 开年系要做啲咩噶？ 开年啊，好似有啲猴屎发菜， 总之嗰啲啦，全部咧系啦，有福气 啦，总之好有意头嘅。 系啊，意头啦，有意头做咩？即系发菜猴屎啊，咁样啦， 系 咪啊？莲藕都系噶。莲藕都系噶， 系啊，佳藕佳藕嘛。 哦，系、哦。如果我谂咁啦，如果有晒呢啲咧，有意头嘅食品咧，整煲佛跳墙咧，好嘛？ 好啊。 佛跳墙就齐晒包心刺肚啊，所有有福气嘅食物食晒落肚，咁啊，今年龙年咧就会过得更丰裕啦。OK， 财神到之后有佛跳墙。 金金又茶楼齐共赏，两盆檀冻香。几两行来寻落窗，叫煲佛跳墙， 佛跳墙 闻得咁鬼香，计起就完全唔系贵啊，似土能润肺，包心蚊逛街，发财同肉龟配料落到齐， 落到齐 认真冇得废，肥佬礼到眼辉，茶底位远更贵啊，茶楼位夹起啊炼脆茶辣酱，确系二十眼又痒，一于稳手抢，完全唔易伤，有福大家享， 大家享， 使乜咁紧张？成班友一尾当， 嘿， 含含声一尾当， 嘿， 怕肚胀咩？ 哎呀，唔好人怕怕。 由茶楼齐共赏，两盆檀冻香，花雕叠几两，行来寻落窗，叫煲佛跳墙， 佛跳墙 闻得咁鬼香，成班友就一尾当， 喂， 含含声一尾当， 唔 怕肚胀， 怕怕 佛跳墙， 佛跳墙 闻得咁鬼香。见到佛跳墙， 佛跳墙， 跪到要撞香，正宗佛跳墙， 佛跳墙， 闻得咁鬼香。见到佛跳墙， 佛跳墙， 跪到要撞香，超级佛跳墙， 好味啊！ 闻得咁鬼香。 我哋就即系唔系啊呢啲食家啦吓，亦都唔系传统嘅专家啦。其实佛跳墙呢边，阿 Vincent 你真系上网睇下，其实佛跳墙呢边有啲咩咧？以我所知就多数都系包心刺肚呢啲嘢， 然后就再可以喺农历年年初二咧，就加啲诶发菜啊，加啲蚝豉啊，头先讲嗰啲啦，莲藕都加埋落去啦吓。应该莲藕就唔喺佛跳墙嗰度嘅，不过咧有意头嘅嘢咧，我哋全部咧即系全部一齐上。我你或者嗰只歌咧话斋咧。好鬼香㗎嘛即係咩都要装香㗎咩好笑。飲杯水先嘩食完佛跳墙呢有少少口渴添。阿 B 姐。 係原来佛跳墙有鹌鹑蛋㗎喎。有栗子喎， 估 唔到喎，竟然有呢啲。 你讀嚟聽下，即係上網一齊可以講喎。 有雞肉啦，有竹笙啦，有 竹笙又知道 啦，海 参排骨都有， 乾贝即係瑶柱啦，花胶、火腿、冬菇、冬笋、鲍鱼同埋鱼翅啦，白菜同埋芋头。 哇！你仲讲咁多嘢，我谂即系全部每样食少少都已经饱到晕。不过真系好香嘅，因为佛跳墙咧，我哋经常都会有食，不过多数咧都叫做 mini 佛跳墙嘅，即系细细煲住嗰啲酒楼都有整嘅，即系其实就冇咁多嘢嘅。不过咧，多数咧都系又攞食嗰种气味、嗰种气氛啦吓，咁啊同埋新年嘅时候咧。食一个迷你佛跳墙都唔错吓，我哋二千靓哥再重聚就送上一大煲嘅佛跳墙俾大家。好，跟住落嚟咧，我系即系第一次喺年初二做啦，突然间咧喺个脑度弹咗好多嗰啲祝贺啊、开心啊、烧炮仗啊，总之新年唱嘅歌啦，当然系我哋广东歌啦。有冇弹过呢一首《祝福你》？ 有啊， 辉哥作曲王詹田词喎，都系即系金牌嘅拍档，梗系啦，因为呢一只系送俾全世界嘅二千靓哥嘅好朋友。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尽美梦，冬天丁香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尽美梦，冬天冰霜得志。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哇！呢只几好啊，真系唔错啊！即系佢冇话明咧，一定要喺新年嗰度唱噶，但系喺新年就啱晒啦吓，即系好似我哋都冇唱过呢只歌噶，冇夹过添噶， 即系冇夹 夹过咧，即系总之咧，你系真挚嘅真心咧去祝福人哋咧，实唔会错嘅，几好听啊！嗬，几好开心啊！大家一齐三个人一齐合奏嘅，祝福你，祝福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朋友喺龙年咧，真系过得非常非常快乐、愉快，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哇，万事都系顺意嘅，咁啊好啦，好祝福咗大家之后咧，我哋仲可以咧喺新闻之前咧吓。我哋再礼喎，再礼喎，即系越唱到兴起喎，而家系咪啊 ？OK， 不如都系恭喜大家啦，好嘛？ 系啊，系啊。要轉下語言先，因為大灣區有好多好多講國語嘅朋友仔啊嘛。 用國語係啦，用普通話唱啊，好不好？ 喜你。 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冬天一到尽头，正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好比雪溶解，眼看梅花吐蕊，慢慢花叶活络，听到一声鸡啼。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经过多少困难，经过多少磨练，多小心而盼望，盼望春天的消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你，恭喜你，系利是逗来，咁啊，今日年初二真系好开心，开年嘅时间咧，我谂可能好多朋友咧就系仲系喺聚喺屋企嘅，即系一家人咧吓聚集喺某一个成员嘅屋企咧，大家一齐咧团拜都未定。啊，开心，唔该晒阿 Vincent， 恭喜用普通话恭喜就整个大湾区嘅朋友啦，或者整个中国嘅朋友啦，都好。喂，而家咁样啦，我唱翻只系抒情嘅，但系咧就好有意思嘅吓。咁啊，今年龙年开始，你有啲咩愿望啊？我哋就充满咗一个新嘅希望，那个希望咧每人都唔同，你只要喺心里边谂，我希望达到。龙年就会达到你的目标了，信不信呢？如果你信或者不信，你都跟着我们用个心一起唱这首歌，你就明白了。看夕阳意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等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求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求向上，莫再回头望，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看夕阳意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哪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 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愁与恨无须望，情海满风浪，情人在那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愁与恨无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愿意情为岸，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年初二烟花汇演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绽放，历时23分钟，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围观。不少观众举起相机或者手机捕捉璀璨一刻，有小朋友在家长膊头骑博马观赏，期间不断听到观众欢呼声。汇演结束之后，市民和旅客陆续散去，大批警员在场维持秩序，管制人潮。今年主题为龙年百业旺，盛世中华强，全长23分钟，共分八幕，由三艘等船发放23,888枚烟花弹。第一幕龙腾虎跃，迎接龙年的来临；第二幕展示不同形态和颜色的八字造型烟花，象征财源滚滚；第六幕以笑脸和双红心造型的烟花，希望市民有积极乐观心态；最后一幕密集式发放特大锦冠造型烟花。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晚会致辞时候表示，今晚的烟花汇演标志着香港将会在新年龙腾飞跃，花开富贵，再创高峰。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炎，病人现时情况危殆。他于本月4日开始咳嗽和流鼻水，并于随后几日开始乏力和吞咽困难。他曾于本月5日和9日向私家医生求医，昨日因为症状恶化到联合医院，同日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今日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继续接受诊治。病人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马加烈医院一名护 玛加烈医院就一宗护士怀疑被非礼格事件发表声明，指今日凌晨三点左右，一名护士在急症室病隔为一名62岁男病人进行分流评估期间，怀疑被非礼。院方接获该名护士报告之后，随即报警。警方及后在病房拘捕一名男子，院方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向该名护士致以慰问和提供支援。玛加烈医院对有关事件采取零容忍态度，强烈谴责有关行为，定会严肃跟进和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医院已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呈报事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本周中后期天气较为潮湿。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银行要我揿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会员积分就快到期，要按这条 link 输入信用卡资料才可以换领奖赏。 银行和主要大型商户已经承诺不会经即时电子信息给条 link 你，问你拿信用卡和个人资料，咪受骗。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提近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艺术家彼得亚历山大在上世纪60年代凭聚紫树枝雕塑而声名鹊起。坊间咁多种素材，点解佢会选择呢一种物料呢？ 咁系因为彼得亚历山大自幼就热爱冲浪，咁多年嚟佢一直都系使用树枝材料对冲浪板进行修复。而在60年代的早期，有一次他将这种材料倒入了一个一次性的纸杯里面，想着用来密封冲浪板。但他就发现原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树枝是会硬化成为半透明的圆圈。这个观察就启发了他将树枝运用在艺术创作当中，亦都标志着他极具个人特色的聚酯树枝雕塑的诞生。 大家而家就有机会欣赏到佢由2012至2020年间嘅作品。呢一啲艺术品又点样呈现彼得亚历山大嘅创作特色呢？我哋继续请佩斯画廊传讯及营运总监吴美玲同我哋分享下。 彼得亚历山大作为光与空间运动嘅先锋艺术家，佢凭住探索光同埋色彩嘅多学科实践而闻名，而当中就以佢嘅几何同埋挂壁式嘅雕塑就最出名啦。亚历山大的雕塑透过树枝和彩色染料从内部发光，艺术家非常强调物体表面光滑的重要性。在亚历山大60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他也成为了创造、改变和操纵光线的大师，引领观众进入他半透明雕塑的世界里面。 彼得亚历山大个展由现在至到3月14日佩斯画廊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长未衬，欠缺一颗细心。或前或退，于棒等的昨日，你会支撑我前行。 银河啊！ 一吻，持住强心一针，牵手到尽头，此心不改变，分享珍惜情感，刹那时间快闪活流痕，有你的诗亦最真，全情常在，为终生快乐，编写结局成妙韵。 珍惜呢一份情感啊！只歌就叫做珍惜情感啦。Fancy， 你认唔认得啊？我同边个一齐唱啊？ 谷姐嚟嘅。 系谷姐啊，关高英啊，系好好挂住佢添啊！最近好少见到佢吓。咁啊，多谢阿谷姐咧，同我合唱咗呢一只咧，都好几年前咧一齐唱嘅呢一只珍惜情感啊，啱晒今日大年初二咧，就可以将呢啲吓好舒畅嘅歌词，好靓嘅声音吓送俾大家。二千零个在同聚的好朋友，好高兴啊！我哋都好珍惜呢一个机会，喺大年初二咧，同大家一起共度一个晚上，由而家到凌晨十二点，一路听住收音机都冇问题嘅吓。咁啊，今日咧就我哋中国人最重要嘅日子之一啦吓、啊，大年初二嘅时候，啊，好啦，欧瑞强、Vince 同埋阿坚哥咧一起同你共度。好啦 ，Vince。以你咁嘅年纪咧，你好多嗰啲贺年歌咧，未必真系自己识唱过嘅咩？你识唔识嗰啲啲你以前嗰啲我哋逢系新年咧，其实真系唔系好多个选择嘅啫。咁啊，除咗财神到咧，就我哋再前啲嘅咧，未有财神到之前咧，多数播下嗰啲阿姐啊、阿秋官啊嗰啲贺年歌，因为嗰阵我哋点讲咧？即系我哋唱嗰啲广东歌啊，或者唱英文歌咧，好比较西化。早期咧，阿坚哥，你记唔记得全部咧一去到新年咧就去晒嗰啲中国化嘅歌手，咁喺得佢哋会灌录呢啲歌啊，真系好。 系真系。 一年一次噶咋，即系平时冇理由播噶嘛，有啲。但譬如呢一只啦，呢一只叫做《欢乐年年》啊 ，Vince 识唔识？ 识啊，细个就屋企睇电视啊。 系咩？啊，睇电视嗰啲系。 系啊。 嗰 TVB 嗰啲咩咩乜乜特辑啊，贺年乜乜乜， 贺岁 乜乜乜啊，梗系以前我都参加过好多次，咁啊次次咧都几好笑嘅，因为咧我连死都唔知着咩衫噶嘛，咁啊去到咧就喺服装间嗰度，大家咧一齐走晒去服装间，哇呢啲男仔好容易啊吓，即系长即系嗰啲中式嗰啲长衫啦，最紧要整条秋官白色嘅颈巾。咁就搞掂㗎啦，咁就搞掂晒啦，咁一行出嚟就似晒，咁跟住唱咩歌呢？冇理由唱英文歌啦，冇理由唱啲西化嘅歌啦，又唔会唱情歌啦，唱呢啲就啱啦，男女对唱。 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绵绵， 欢笑声歌乐响，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个个舞舞共欢庆， 杯杯要醒共欢宴， 年年欢乐。大家恭祝一句，恭喜发大财！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 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 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稳大钱。 声声要聚共欢庆， 杯杯要醒共欢宴，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年年欢乐，年年年欢乐，年年。 向大家恭祝一句，福星永伴随。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岁岁乐绵绵。 恭祝身体健康，喜见南山秀。 年年岁岁青春住，永远福寿存。 千载百世共欢庆。 千载百世共欢宴，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欢乐年年，欢乐年年，欢乐年年。 真系好欢乐年年噶，好过瘾噶，呢啲歌我都未唱过，不过咧真系一唱就好。高兴，即系翻晒嗰啲感觉咧。细个乡下过年有冇试过啊？咁啊唱呢啲喺广东省咧，呢啲歌都识噶。咁啊，我记得咧，我就都同阿张德兰咧去到呢、這个广东省咧，有啲广州啊嗰啲地方咧，即系唱过呢啲歌嘅，仲系拍咗啲 M V 添嘅。嗱，咁啊拍晒，哇，着晒啲唐装啊，咁样几得意。咁啊呢一只叫做《欢乐年年》啦。咁啊以前咧。就是秋官同埋阿姐汪明荃咧，就好中意合唱呢一首，年年唱一次得噶啦，呢啲可以唱到永远都啱嘅，即系欢乐年年啊！好啦，咁今年咧就龙年，当然都继续欢乐啦。阿 Vinny 有冇啲 bling bling 烧炮仗啊嗰啲歌啊？ 有啊， 开开心心啊，饮杯胜嗰啲咧，即系总之年初二嘅时候聚喺屋企或者系一个食肆嗰度啊。大排筵席最好啦，或者要喺新界地方咧，一齐食盘菜，一齐开心，小朋友喺度玩，大人喺度打麻雀， 又要请小凤姐咧啊！ 哇，小凤姐嚟啦，小凤姐嚟啦！ 齐鼓掌，歌声放今晚开心唱，请鼓掌，齐鼓掌。歌声唱今晚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有福量，人人陶醉，热情撞相，相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祝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洋溢四方。齐高歌，歌声帮今晚开心唱，请鼓掌。 齐高歌，歌声唱够晚，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热情撞相，相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祝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若日四方。月月流流灯正亮，酒正香，满室分影衣香，愉快畅聚，我愿你地快乐同分享，为你快乐歌唱，欢笑莫见亮夜唱，愿你我和唱愉快度快乐时光，度快乐时光。心唱请鼓掌，齐高歌，歌声唱更晚，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尽情又放亮，人人陶醉，热情撞相，相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正嘅歌，为歌杯饮声，洋日四方，热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盛嘅歌，为歌杯饮声，喜气洋洋。 洋日四方，哇！呢一只歌咧真系高兴到不得了，每一次啊，请小凤姐嚟啦，咁你就可以吓、啊、一齐咧喜气洋洋，嗰种气氛咧就十足咧，好似一个跟住我哋譬如喺乡下咁先，喺香港嘅大埔啊或者林村咁样咧，哇！喺大家咧就好似喺出边咧大排筵席啊，哇！喺露天摆咗好多围啊，然后小朋友喺度玩，又放炮仗，唔、得放炮仗啊，炸架嗰啲，不过真系有人放嘅，老老实实啊，围村好多嘅，咁啊围村食围村啊食盘菜啦，系咪啊？咁啊跟住咧就好多朋友咧就喺个许愿树嗰度咧就掟啲嘢上去啊，咁呢啲气氛 假橙啊而家 系啦，啲假橙就假树都假噶，而家 系咪？而家树都假噶， 树假咗好耐咯，因为真嗰棵咧就顶唔住，因为太受欢迎，太多嘢掟上去。如果俾你扮树啊，你扮一层哇，箍住直情唔系真系顶唔住啊！嗰棵真树嚟噶嘛，咁啊换咗好耐，而家换咗呢棵假树都唔紧要，一样咧。大受歡迎，總之最重要就是那種氣氛嘅啫嚇。好啦，咁我哋如果唔去呢個大埔林村咧，我去邊度咧？我去中環。我哋中環咧都有啲樹咧，真係其實唔係淨係中環嘅。不過中環嗰度咧，直情有一條街咧，就係、是、直情好多呢啲樹咧，就嗰種感覺咧，就好似哇！我喺度拍手掌啊，我都開得好燦爛，而且最重要咧就係好新年嘅感覺嘅。咁新年最燦爛嘅花鳥係咩咧？如果春天嚇。就是紅棉啦，嗰啲紅棉樹咧就多到香港好多度都有嘅。不過咧，直情中環咧，直情有一條叫做紅棉道啊嘛，梗係有好多呢啲樹啦。所以紅棉咧，我係好喜歡嘅一首歌。我哋香港原作嘅鍾少豐作曲，鄭國江填詞。红面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志气谁能挡？红面怒 方，驱去严寒，花朵竞向高脂肪，英雄扬万众偶像，红莲独有傲骨歌，我正直无偏，应聘好榜样，有上进雄心，坚决争光，铁面子借风飘，四方树苗坚壮，红面胜方，偏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很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红莲独有傲骨干，应听好榜样，有上进雄心，坚决争光，结面子借风飘，四方树苗坚壮，红面胜方，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很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红面独有傲骨干。迎春花，人人都爱她， 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放光华， 好一朵迎春花，花开每一家， 好一朵迎春花，完成万绿春色雅，迎春花 景致如画，花开富贵，人尽畅怀，万事胜意，无牵挂。好一朵迎春花，谁人不爱它？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秀彩霞，插起那迎春花，芬芳播天家，插起那迎春花，人人齐都欢乐下。好一朵迎春花，人 人 都爱他， 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放光华， 好一朵迎春花，花开每一家， 好一朵迎春花，要盛艳丽春色雅， 迎春花开带来了好年华，迎春花艳背角景致如画，花开富贵人像畅怀，万事盛宴无牵挂， 好一朵迎春花，谁人不爱它， 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秀彩霞，插起那迎春花，芬芳播千家，插起那迎春花，人人齐共欢乐下。 那小风波，往事就似风中响起一首老歌。 歌曲风格或改变多，始终唱着那些老歌。每遇到苦恼时，不知不觉口里哼这歌。 心境现时改变多，偏偏记住那些老歌，载着往昔岁月，个个古舞跨过坎坷。 温馨故事，温馨老歌，唱着但记欢笑多，每段往事仿佛都变过许多。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诗 爱似火。心里轻安莫， 想起你便哼句歌，歌曲故事真太多。那日我生日，空中给我点唱这歌。 青葱的岁月不老歌，开心故事不怕多。那日转分几年，梦中给你点播这歌，几多快乐，几多痛楚，每段下在歌里边唱着唱着，仿佛心里轻按摩。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诗 爱之火。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这歌，歌声心里轻安莫。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诗 爱之火都因这歌。 一阙歌 化作爱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这歌，歌声心里轻安。 二千零歌再重聚，哎呀！今日大年初二咧，一路玩得好开心，唱得好高兴，亦都再次多谢阿谷姐啊，吓关高英咧同佢合唱呢一首，大家好少听到嘅歌，叫做《一首老歌》。歌曲咧就好似朋友、听众朋友一样啦，越老越好，唔系话你老，即系旧咁解啦吓。我哋呢个二千零歌咧，真系过咗无数咁多嘅新年噶啦，咁啊，应该都超过咗二十次，咁啊。今年咧，即系都我哋都过咗，可能系第二次龙年噶啦，已经曾经过过一次，咁啊一个兜个圈翻嚟咧，十二年之后咧又再过一次，欢欢喜喜嘅龙年啦，恭喜恭喜！咁啊，我哋有抒情歌之余咧，今日就大唱特唱呢啲喜气洋洋嘅歌，关于农历年嘅歌，真系好有气氛，因为好少有机会唱啊嘛，唱得好开心。不如咁样啦，我哋而家开始咧，轻松愉快一下啦，我哋唱翻啲大家耳熟能详嘅轻松歌曲啊 ，Vici 好嘛？咁啊，过往嘅一年有啲乜嘢值得你回忆噶？谂唔起咧，谂唔起咧就我教你一个方法，一路弹住一路唱住呢一只咧叫做《漫步人生路》咧，你就会见到好多过往一年嗰啲快乐嘅事情，唔开心嗰啲唔记得噶，好叻噶呢只歌，好唔好啊？ 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失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或愿确信美景靓神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啊、吹，尽管给我冷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边，喜也好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啊、吹，尽管给我冷考验，小雨点放松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人生路，好好精彩，好精彩嘅只歌。咁啊，呢只歌咧就一段日子啦，就系邓丽君翻嚟香港第一次灌录， 粤语唱片的其中一首主题曲啦，咁亦都攞晒奖噶啦，个个都会翻唱嘅。而家咧好新嗰啲电视剧集啊，吓有啲新嘅节目咧，好多新嘅朋友、新嘅歌手咧都会一齐唱，好似 Gigi 都系最近又喺度唱啦。咁啊呢啲歌因为系经典啦，作得实在太好。漫步人生路咧就我哋呢个节目都漫步人生路咗廿几年。其实我喺度心谂咧，Vince， 你有冇啲即系譬如朋友咧？有时你有时咧美加登台啊啲咁样咧，会唔会去见到嗰啲朋友咧？佢都会听紧我哋。 会啊会啊。 好多嗬。 系啊，好多都系通常第一句见到你就，哎呀，我呢个礼拜有听啊咁。 系啊系啊，咁啊好开心嘅，去到外国咧吓，以为佢哋已经系离开咗香港咁多年啦，好多年嘅，好多甚至乎一啲老华侨啊，所谓老华侨咧，起码二三十年以上咧，佢已经移居咗噶啦。咁但系咧，依然都系黐住我哋香港电台，尤其是我哋呢个节目啦。因为我自己嘅心态咧，喺好耐之前咧，就慢慢咧已经系转咗咧，唔系净系俾一个独特嘅地方，而系我哋所有嘅香港人、所有嘅中国人、所有嘅广东人，尤其是我都希望可以接触到佢哋啦。咁所以我哋唱嘅歌啊、点唱啊、有时电话啊、收到佢哋嘅电邮啊等等咧，我觉得而家嘅科技咧帮咗我哋好多。即係將我哋呢啲心意，尤其是喺過時過節嘅時候咧，我就會想起佢，想起佢哋。所以喺度咧，即係遙遠地祝福，但係好似話遙遠，但係其實咧近在咫尺，因為佢好即係將耳仔貼埋個收音機咧就好近噶啦。大家距離即係一尺幾寸嘅地方咧，可以聽到我哋三個咧可以將呢啲香港嘅歌、香港嘅情懷咧係送到去世界各地。祝大家龙年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最紧要，生活愉快吓。咁所以咧，我就跟住唱呢只歌咧，就送翻俾啲广东省嗰啲朋友啦。因为广东省好多朋友咧，老实讲，有啲喺原住我哋边境嗰啲咧，就会直接听到嘅。有啲位得，有啲位唔得，但系咧再远到好远嗰啲都得嘅，因为佢哋有办法嘅吓。我唔想讲咩办法啦吓，佢哋办法咧，因为我哋摆咗上网噶嘛。咁我哋香港电台呢啲节目咧，包括二千岭歌仔重聚咧，都会经过网咧可以直达佢哋嘅家乡。我就谂起我啲家人，唔知你有冇谂到你啲家人喺世界边个地方咧？歌名叫做《故乡的雨》。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己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晖里。从提到家中禅前旧宴，重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和牛郎骑父辈，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 的小心心机，望着这信泪而睡，念到故乡两老，原似燕子家乡飞去。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和牛郎骑父辈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信泪而睡，念到故乡两老，原似燕子家乡飞去。 当年咧，好多朋友咯，移居到嚟香港工作也好啦，吓、或者探亲也好啦，都会过时过节嘅时候咧，就特别思念故乡啊！呢、这个系人之常情啊！即系调翻转咧，虽然我哋一路都喺香港咧，调翻转有啲亲戚朋友啦，已经移居咗外国啊，一啲比较远嘅地方都未定，咁所以咧，我哋都会过时过节咧，都会打个电话俾佢啦，吓咁啊！我而家咧就用呢个二千靓歌嘅，即系信因你成变啦，可以向大家祝福啊，唱一啲思念故乡嘅歌咧，即系正等于我亦都曾经翻去内地嘅乡下，咁啊乡下咧亦都有啲亲戚喺度。佢哋都會有時不時咧會留意我哋啦，嚇會聽翻我哋啲香港式嘅粵語流行曲。呢一首就係當年咧芬妮唱嘅《故鄉的雨》，嚇一封家書就好似而家咁一首靚歌寄翻去，哇！真係一句平常的睇幾語咧，就會有充滿咗暖意啦。阿堅哥啊， 係 你邊度鄉下嘅？ 哎呀，我乡下话 唔知啊， 东莞 哦，好近， 乡口叫咩？樟木头 哦，樟木头好近噶，好近噶。你如果你 西贡有个樟木头， 系嗰有樟木头，但系我知道就系大陆嘅樟木头喺边度，系啊，东莞未翻过去，系好近嘅，好 popular 添嘅，即系好多人都识去嗰度咧，即系好多嘢食啊，好多嘢玩啊，咁样嘅。咁亦都好多人有好多香港人就移居咗去嗰度添嘅，我听闻吓。咁原来樟木头嘅边时咧？ 台山人啊， 识唔识讲台山话？ 唔识啊。 我觉得好得意喎，因为以前我唔识听，但系后来咧，我都识得大部分嘅台山话，因为我以前细个邻居咧就是台山人嚟嘅。 哦。 咁佢同我哋又讲即系纯正嘅广府话啦，咁但系你啊同屋企人啲阿婆啊婶啊嗰啲，全部台山啊，真系全部用呢啲话嚟对话嘅。咁我听下就识咗，系啊。台山人都系大湾区里边啦，喺广东省嘅啫，即系嗰度系咩啊？即係四邑啊，咁應該係即係嗰度附近啦，即係有好多個省縣咧，都喺即係個市鎮咧，都喺嗰度。台山人樟木頭，我咧就係廣東肇慶嘅。 哦， 七星岩有冇去過啊？帶你去我故鄉玩下 咧。我有去過你鄉下。 係啊， 因為你嗰次翻去做 show 啊。 哦，你跟住我去。係 啊。 係咩？唔記得坐添，爭啲。 有啊。 我有冇帶你去即係食下啲小城？肇慶果精啊，果精種啦，就好出名嘅。 我就係記得你嗰個演唱會出面咧，已經有好多羊肉串食啦。 哇！羊肉串咧就唔係我哋家鄉嘅名菜嚟嘅，即係而家咧大灣區咧，好特別咧，就係好多外省嘅已經係 移咗落嚟咧，尤其是深圳添啦嚇。咁、啊、外省人咧，佢哋就喺度話：我係某個地方嘅人，譬如我新疆人，咁佢就喺度開羊肉串噶啦、哦，啊，即係乜都有嘅。咁所以你而家去到任何一個廣東嘅市鎮咧，都會食盡即係全中國嘅美食都未頂嘅。咁真係唔錯，因為如果你係中意食咧，好有食福噶嗱。我應承你啦，今年之內。如果你唔係咁忙呢帶你哋兩個去上去。 好嘢。 我揸車。咁然後你就。 中山。 去買即係去到邊度食到邊度 ,ok? 食你嘅住你嘅。 ok, 冇問題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 ,ok? 住你。 總之呢你到時我哋一齊可以因為我可以捉住你返嚟做二千年歌嘛。等你冇得可以吞泡嘛。唔得嘅。好跟住呢我哋不如合唱不如你唱啦你唱啦。唱返隻我哋鄉下歌得唔得 好啊！ 唔好淨係唱廣東鄉下喎，唱曬全中國嘅鄉下。 山上那有路路蓝心耶，弯弯那曲曲呀，一程又一程耶，小哥要去看小妹咧。山高路不平嘞，山上那石头忽大又硬嘞，弯弯那道道一层又一层嘞，小哥不怕。石头脸只怕那小妹心肠硬嘞，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大年初二烟花汇演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绽放，历时23分钟，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围观。不少观众举起手机或者相机捕捉璀璨一刻，有小朋友在家长膊头骑博马观赏，期间不断听到观众欢呼声。汇演结束后，市民和旅客陆续散去，大批警员在场维持秩序，管制人潮。今年主题是龙年百业旺，盛世中华强，全场23分钟，共分8幕，由3艘等船发放23,888枚烟花弹。第一幕，龙腾虎跃迎接龙年的来临。第二幕，展示不同形态和颜色的八字造型烟花，象征财源滚滚。第六幕，以笑面和双红心造型的烟花，希望市民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最后一幕，密集式发放特大感官造型烟花。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晚会致辞时说，今晚的烟花汇演标志着香港将会在新一年龙腾飞跃，花开富贵，再创高峰。因应烟花汇演人潮管制，早前一度暂时关闭的港铁尖沙咀站、尖东站、柯士甸站和佐敦站的所有出入口已经重新开放使用。瑪嘉烈醫院就一宗護士懷疑被非禮的事件發表聲明，指今日凌晨3點幾，一名護士在急症室病隔為一名62歲男病人進行分流評估期間，懷疑被非禮。院方接獲該名護士報告後隨即報警，警方及後在病房拘捕一名男子。院方說非常關注事件，並向該名護士致以慰問和提供支援。瑪嘉烈醫院對有關事件採取零容忍態度，強烈譴責有關行為，並會嚴肅跟進和全力配合警方調查。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兒童感染甲型流感嚴重個案，涉及一名有長期病患的11歲男童。臨床診斷是甲型流感並發腦炎，病人現時情況危殆。他在今個月4日開始咳嗽和流鼻水，並在隨後幾日開始乏力和吞咽困難。他曾經在今個月5日和9日向私家醫生求醫，昨日因為病徵惡化到聯合醫院，同日入住兒童深切治療部，今日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繼續接受診治。病人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现时出现病征，中心正继续调查，并提醒各界提高警觉预防流感，呼吁市民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本地区今晚同明天的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本周中后期天气较为潮湿，日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师傅，搞定装修未啊？ 未啊，我仲要用好好抖手机应用程式搵回收箱嚟处理剩低嘅少量建筑废物。 点用噶？ 先预约，再将废物分类，就可以拎去收集点啦。除咗一啲偏远地区，服务大致上已经覆盖全港各区。有回收基金嘅资助，视乎废物量，回收费用随时同一个下午茶餐差唔多。 好好抖， 回收建筑废物好帮手。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适逢花季，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将会在大年初三、初四开放，等市民可以在农历新年期间赏花、行大运。而正值龙年，大家又怎可以不看下五爪金龙水巨蜥呢？现在就等他们的高级动物护理督导员、生物教育展览组李兆亨为我们介绍水巨蜥。 有些时候大家会在媒体上听到五爪金龙这个称呼，很多时候都是指水巨蜥这个品种的。咁實際上啦，水巨蜥確實係有五隻爪嘅。咁佢五隻爪咧就可以幫助佢爬樹啦。水巨蜥本身係爬樹嘅高手啦，甚至乎幫佢游水嗰陣時咧，五隻爪都好有幫助嘅。水巨蜥係世界上其中一種體型最大嘅蜥蜴啦。咁一般佢嘅體長可以去到2米嘅，咁最長可以去到3米嘅。咁水巨蜥可以喺亞洲嘅南部咧都廣泛分布嘅。咁如果去西邊咧，可以喺斯里蘭卡、印度都可以揾到啦。咁對落嘅話喺印尼都可以揾到嘅。咁但係喺香港見到嘅野生水巨蜥咧，一般嘅認知咧其實已經係絕跡咗噶啦。咁而家一般喺香港野外見到嘅水巨蜥咧，相信可能係一啲非法嘅食品貿易啊，甚至乎係被作為寵物啦運咗嚟香港之後而被遺棄或者係放生而到達咗野外嘅。 相信喺龍年，唔少人都會因為五爪金龍呢個名而專程嚟欣賞水巨蜥。到底觀賞嗰陣有乜嘢要注意呢？ 咁我哋加道里農場本身都有3條嘅水巨蜥係做緊展示㗎啦，咁佢哋都係拯救返嚟嘅水巨蜥，咁歡迎大家嚟探下佢啦。咁大家嚟探佢嘅時候呢，希望大家注意返就係我哋要保持安靜，因為佢哋始終係野生動物嚟㗎啦。咁大家如果保持安靜用眼睛嚟觀賞嘅話呢，就可以見到佢最自然最靚嘅一面。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亦爱花娇美，愿明月皎洁相遇，看芳草青青，那堪娇花快谢，明月不相遇。 你莫说花娇美，奈何落花最凄酸，那春风轻吹，青青芳草满地，为何又偷自怨？ 落花令人魂欲断， 桃李争春竟谁言？自觉是苦也是甜，挨尽相思长断。我亦爱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酸，看娇花胜娇，那比芳草最老，同来到春日暖。爱花娇美，愿明月皎洁相遇，看芳草青青，那堪娇花快谢，明月不相遇。 你莫说花娇美， 你莫说花娇美， 奈何落花最凄酸， 奈何落花最凄酸， 春风轻吹，青青芳草满地， 为何又偷自怨？落花令人魂欲断， 桃李争春竟谁言？ 自觉是苦也是甜，挨尽相思长断。我亦爱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酸，看娇花胜娇，那比芳草翠绿，同来到春日暖，同来到春日暖，同来到春日暖。 歌唱完咗咧，恭喜发财，恭贺新禧，恭祝大家身壮力健，唉，真系事事如意就去啦。好，再次一路恭喜到十二点，我系 Albert Lang 欧瑞强，好开心喺大年初二咧，再同你一齐喺二千靓歌齐齐庆贺，齐齐歌唱。有堅哥同埋阿 Vince 就彈緊鋼琴啦，當然係要唱埋歌，因為好難得喺每年嘅年初二喎，因為平時咧可能有時撞啱咧，年初一、二、三咧我哋就唔需要做節目，唔係星期日咧我哋就好少喺度一齊唱啲賀年歌。雖然頭先嗰只咧即係唔係咩賀年歌，但係好適合喎，叫勁草嬌花，哇，係好。开心咧，可以同阿张德兰咧合唱咗呢一只《同来到春日暖》，充满暖意嘅个晚上，咁啊，梗系要唱翻啲贺年歌吓，着翻件唐装，咁啊，跟住就斗下利是或者派下利是，就至啱啦。喂，咁啊，边时？你又可以啊吓，即系你啊后生女，然后咧就可以将啲旧式嘅新年贺词歌，然后咧就变成咗而家我哋现代新一派。所謂新一派呢就是二千靚歌派，溫溫暖暖的唱一隻賀年歌咧。 好啊， 一起唱啊，阿堅哥。堅哥你啊有喺個節目好似未開過腔咁滯喎。總之你同我哋一起唱啦，好咪咁啊，唔使你派利是啦嚇 ，OK。 年又過年。共庆欢乐绵绵，齐贺各位工商生意纷纷发展，各计齐庆祝多多生意，行行同赚钱，一曲新春总献。年又过年，共庆欢乐团圆，情伴两家心心相印，掌白汤甜，爱侣情重意牵，痴心牵缘，多老两心见，一曲新春总献。手演练，个个财帛满屋，身心精壮，富贵永朝显，一曲新春总献。又过年，共庆欢乐绵绵，齐贺各位工商生意纷纷发展，各界齐庆祝多多生意，行行同赚钱，一曲春新送献。年又过年，共庆欢乐年年，盛众各家福星高照手演练，个个财帛满屋，身心精壮，富贵永朝显，一曲新春总献。 只歌咧，唱咗好多次，听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始终未唱过，但系好开心噶，唱呢啲歌，原来咧啲歌词咧就真系，全部好似挥春咁样噶，呢四字词咧吓，全部将佢剪晒出嚟就可以贴挥春噶啦，因为以前啲歌词咧，嗰啲老前辈写歌词咧就真系好嘅，啊过年歌啊梗系咁样写噶啦，呢只歌咧真系未必有人记得，即刻讲出叫做乜名，我就真系讲唔到。我只系记得年又过年系咁啫，咁原来咧呢只歌咧开股啦，大家咧叫做新春重献啊，哇！呢个歌名真系好少见吓，即系譬如嗰啲欢乐年年啊，嗰啲好多噶嘛，系咪啊？即系譬如嗰啲自然春花啊，咁但系呢只歌原来叫做新春重献，但系好熟嘅吓，所有呢啲咧恭贺词啊，咁啊新年就至啱听，至啱唱啦。好，新春之后咧，新春重献之后咧，我唱翻只睇下先，我喺个。songbook 嗰度咧，喺度谂下，咦，有啲系抒情歌咧，可能都会好啱嘅，因为头先讲起唱翻下中国内地咧好多嗰啲小镇风情啊，我就好中意邓丽君嗰只《小城故事》噶嘛，啊，突然间亦都谂起咧，邓丽君咧有另外一个版本啊，佢系喺春节唱就最啱嘅，就叫做《春风满小城》啊，有冇听过啊，阿坚？ 咩咩 melody？ 其實係同一隻歌， 係 啦，不過唔同歌詞， 哦， 咁樣，咁所以咧，一陣間咧，我就將兩隻歌咧一齊唱咯，嚇，咁啊，即係既是講下呢個小城嘅故事，但係咧，哦，原來咧呢個小城已經充滿咗愛，充滿咗美麗，充滿咗美貌風景，風貌永不改，人都係一樣冇改。我翻去嗰度揾，一樣揾到嗰個故鄉的朋友。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你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谈的谈，说的说，小城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下生花要向上开，大地人人水清分，一代接一代，去的去，来的来，小城风貌永不外面的世界虽美丽，小城更可爱。来的来，小城风貌永不改，外面的世界最美丽，小城更 可爱，笑着来做客，笑着更可爱。 这个小城真系充满咗情意，第一次听啊，坚豪， 第一次听 啊，即系叫做春风满小城啊，净系新年唱就啱噶啦，啊，春节唱就啱啊，特别即系多咗春天过年嗰啲风貌啦，啊，一样系咁优美嘅只歌，我哋都有小城来做客啊，希望大家嚟九龙城啦，啊，九龙城好多食肆，我哋一阵间喺广播度咧吓，做完节目咧就可以落去小城做下客啊，然后咧就食翻。食咩啊？中意边时你最中意食嘅啊？ 我觉得泰国菜啦、啊。 泰国菜系啦，系啊，九龙城最多泰国菜啦，系啦，真系真系好食嘅嘢真系金不换噶嘛。OK， 咁啊，小城故事之后咧，整翻只情歌都好、啊，不过当然啦，唔系普通我哋嗰啲好前面嗰啲啦，直情系要小桥流水啊，吓扑碟啊，着翻件诶文初装先。你咧？有冇你嗰啲马素嘅小凤仙装噶？ 应该冇啊，我估 小凤仙又要好 唔紧要啦，听声大家幻想一下啦。 系啊，好噶，因为其实有噶，因为以前好多演员咁佢做文初戏咧，无论咩身形咧，系、啊、都可以着小凤，不过嗰啲叫大凤仙同埋中凤、中凤仙啊。 以前细个见过肥姐咧，着旗袍都好靓， 好靓噶，好得意噶，系啊系啊，呢、這个系真啊，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啊，肥姐啊，即系喺过年嘅时候做啲节目咧。即見到個樣子就開心㗎啦，大家咁啊呢一啲咧就係真係天生咧一種為大家帶嚟歡樂嘅，咁我哋真係好感謝阿肥姐啊！好，跟住呢只歌佢嗰只係無線嘅，唔記得咩劇添，有冇人記得咧？《田園春夢》，《田園春夢》咧係伍衛國同埋關谷英唱嘅，但係應該咧做戲啊，梗係唔係關谷英啦。伍卫国同边个咧？会唔会系汪明荃咧？会唔会系 关谷英啊？ 关谷英唔好唱啫嘛，我讲嘅做嗰出戏喎，呢个系插曲嚟嘅。查一查先吓，一阵间咩 key 啊？巫山盟啊，我记得啦，系啦系啦，巫山盟啊，犀利啊，真系。OK， 唔理咩 key 啦，咩 key 都啱 key 噶啦，今日大年初二，希望大家。一家团气，和和气气，一定啱 key。原野春梦，花开灿烂笑春风， 叶满枝透艳红，更妙微风吹送，陶醉。春梦，心曲寄在爱海中， 共并肩，春波涌，盼望涛声飘送， 共享蝴蝶双飞， 共享春天地， 我飞向白花中， 人比花更 艳， 齐来。齐来共聚春日暖，陶醉春梦，心曲寄在爱海中，共并肩，春波涌，盼望桃声飘送。双飞，我俩飞向白花中，日夕相伴，良缘最难逢，齐来共聚春日暖，陶醉春梦，心曲寄在爱海中，愿两心相依恋。更愿情根早 中。这些特别的曲式是我们香港才有的，是我们香港的电视剧里面的文初庄的剧集呢，哇真的 fit 到流油的，这些应该是辉哥那些真的手笔。所以他犀利在什么呢，他写什么歌都可以的。还有呢，他一看那个什么剧啊，跟那个监制说，哦你给个故事来大纲来听听啦，这样呢就写到这些呢，就是男女对唱还要叠唱又要，哇即係差唔多係佢係做得最出色嘅，咁多謝阿輝哥嚇，好懷念佢。咁呢一隻咧就叫做《田園春夢》啊，咁啊第一句咧就好容易嘅，叫《原野春夢》。哇！真係柔情似水，啱曬呢啲何年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一齊唱呢一挺嘅情歌啦。既然咧去到郊外，春光明媚好風光，啊、唱翻只國語歌咧，我好中意呢只歌，真係。姚莉小姐的名曲叫做《春风》，吻上我的脸。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说是窗面不觉潮，只有那偷懒人儿才来告别。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穿过无限河，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牵扯着春色在人间，几个清早赶春上前，让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里处处花正艳，别让那花树一年又一年。 上像有根刺，怎么去调理病向浅中医？ 陈年旧症类似，太多郁结事，觅处方问句好友免疫事。 从琴键那有歌，从头让我摸索，放开不少的粗暴。 人成熟领会到，人生好比本草，吃得苦一生却不去好。 用尺子一颗心，要 珍惜 快乐人， 若人 看开一点，坊间都有情报响， 两份 平常心 来占领，让我交给身边多年笑声。 如浮云似是我，时日让我飘过，过得轻松真不错。 人成熟领会到，人生好比本草，吃得苦一生却不去好。 多谢阿德兰啊，因为当年咧就因为阿德兰咧就读咗个中医啊，咁啊毕埋业噶就系、是、啊张中医嚟嘅，系中医师啊张医师，咁咧就作咗呢只歌叫做《本草人生》，直情就系讲即系将呢啲啊本草纲目里边一啲意思咧就转咗落去歌词嗰度啊，咁啊可以咧融为一体啊，吃得苦又系啊减咗啦虚耗啦。苦口良药啊嘛，不过今日咧大年初二咧，我哋食乜都冇事嘅，你信唔信啊？嗱，因为开年啊嘛，咁啊食啊包心刺肚啊，一年一次冇问题嘅，跟住咧食埋汤圆啊仲好。好，咁啊我哋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啦，吓仲有一个小时嘅时间。既然咧我哋农历年咧我哋叫做春节啊，而家吓咁啊即系过春节嘅时候咧。今日揾啲歌嚟衬噶啦，我哋又可以今日好开心咧，撞正年初二咧翻嚟做二千靓歌，所以我哋咧尽量咧系揾一啲从来未唱过嘅歌，同埋咧好啱今日嘅气氛，呢、这、一个季节嘅气氛，大地回春，充满生机。 旧巢，里里勒勒树中栖。大地万象更新，蝴蝶翩翩舞轻盈，蜜蜂嗡嗡采花粉，金缕漫步染风绿，一片春色动人心。桃李绽放，红白生意，即便水被吐气放，大地回春，柳暗花明。山景，小鸟歌声唱不停，大地万象新，嘿，欢迎大地回春，蝴蝶翩翩舞轻盈，蜜蜂嗡嗡采花粉，金缕漫步染风铃，一片春色动人情。清风大地回春，柳暗花明，美丽山景，小鸟歌声唱不停，大地万象新，嘿，欢迎大地回春，蝴蝶翩翩舞轻盈，蜜蜂嗡嗡采花粉，金缕漫步染风铃，一片春色动人情。回春，蝴蝶翩翩舞轻盈，蜜蜂嗡嗡采花粉，金缕漫步染风铃，一片春色动人情，一片春色动人情。 听嘅歌咧，通常咧觉得短短地好短啊，因为嗰啲春天其实咧都唔会好长嘅，真嘅。尤其而家咧，地球改变了，咁啊，究竟春天咧，定冬天咧，定夏天咧，我哋嘅香港咧都捞到暖晒笼，所以咧，春天唔会太长噶啦。不过个感觉就好啦，因为春节嚟嘅时候咧，我哋就觉得真系大地回春，最重要咧就系充满咗生机，嗰啲树苗咧就开始成长啦，啲花就开始开啦。咁大家都开心啦吓，笑口常开就最好啦。大年初二嘅时间，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将大家带到去春天嘅景色。多谢晒阿天使嘅大地回春，知唔知几耐啊？呢只歌咧，你系未出世之前嘅，再上一世都未出世啊！因为咧，佢系四十年代应该系，即系四五十年代到啦，五十年代到啦，即系以前大上海，你知边个有冇听过吴莺音啊？ 有， 唔系吴啱音。是莺音喎，即係莺歌嗰個莺喎，即係莺歌鳥嗰個莺喎，咁係一個我哋中國嘅大歌星，即係以前咧即係七大歌后之一嘅莺音嘅原唱叫《大地回春》，而作曲嘅咧係我非常之即係尊崇嘅姚敏先生。你唱嗰啲咩《春風吻唱我的臉》啊咩，全部都係姚敏作嘅，即係嗰個年代嘅即係超級嘅作曲家嚟啊，咁佢嘅妹又仲犀利啦，叫姚莉。姚莉就是歌喉啦，咁 anyway， 我哋好开心可以唱到呢啲咁好嘅歌，同埋呢啲永远唔会即系被遗忘嘅歌啦，历久常新嘅一啲经典名曲，国语歌叫做《大地回春》。跟住来咧，调翻转咧，我哋系非常之最初期嘅粤语流行曲咧，当然有啲系星马嘅，咁但系咧，我哋香港比较初期嘅粤语流行曲系边啲嘅嚟估？咁啊，以前咧。大家有冇睇过嗰啲粤语长片啊？无端端唱歌噶嘛， 又 无端端唱歌噶，咁新密斯章，新密斯章又唱，邓寄尘又唱，即系个个都好中意唱两句咁样。因为点解咧？佢哋以前兴嗰啲歌舞片啊嘛，即系外国荷里活兴咁啊，去香港都兴啦，咁啊突然间就唱翻几句咁样嘅，无端端。咁但系因为点解佢哋唱得？因为佢大部分好多即系都系以前做粤剧嘅。 咁粵劇紅伶就轉做電影啦，咁咪梗係識唱啦，係咪？咁但係咧，再除咗嗰啲粵語片之外咧，就本地咧即係出品嘅新嘅歌曲好少好少。咁啊，多謝一位我哋嘅電台界啊，即係播音界嘅前輩咧，就叫做周聰先生。啊，佢喺商台嘅以前啊，咁咧就一路做到高層咧，然後佢作咗好多歌，而且自己咧就係、是、都會開腔唱歌，就有冇聽過周聰女紅啊？啊拍马嚟噶，女红系女歌手，周聪咧自己唱埋。我哋揾翻只周聪女红嘅歌咧，一唱就知道好有好经典嘅最初期嘅粤语流行曲，仲要男女对唱嘅嗰啲，即系情打情骂俏嗰啲咧，我觉得好有意思，好有风味啊，好有当时嘅一啲即系代表性。呢只歌咧就叫做《快乐伴侣》，大家一定听过呢个旋律嘅。 大众欢乐趣， 力求淑女的爱他痴心醉，日日快乐畅聚，做一对好佳侣， 情味趣令我心亦醉， 得寻乐趣的两家欢心对，漫步两岸流水，春光照我心里， 如果爱恋没孤虑， 我个歌唱醉，同是良伴也有乐趣，卿是我终生伴侣， 寻伴侣大众生乐趣， 寻乐趣得两家欢心对，日日快乐唱趣，春光照我心里，因爱他痴心醉，日日快乐唱趣，做一对好佳侣， 情味趣令我心亦醉， 寻乐趣两家欢心对，漫步两岸流水，春光照我心里， 如果爱恋没顾虑，每日与娇轻唱聚， 同是良伴有乐趣，卿是我终生伴侣，求伴侣为了生乐趣，情未醉两家欢心对，日日快乐唱趣，春光照我心里，日日快乐唱趣，春光照我心里，是不是很过瘾呢这些歌、我真的越来越喜欢这些怀旧式的粤语流行曲，因为他那些呢、那些歌词呢就很直接的，就是我爱你你爱我啦、我求淑女你又求、求卿卿哥哥那些这样的卿卿我我那些打情骂俏的歌，周聪作词的这些歌，如果没搞错就是吕文成就作曲的，咁好多人都會鍾意翻唱，我覺得玩下好開心嘅呢啲懷舊， 好得意 好得意㗎，其實唔止一隻㗎，有好多隻嘅，咁即係有啲呢就係、是、仲多、最多係追女仔嗰啲歌嚟嘅， 即係嗰啲 係啦，歌仔靚，佢呢前寫到好 有隻歌打情罵俏嘅，係 好多㗎，好多打情，全部都打情罵俏歌嚟㗎， 叫佢煲茶， 係啊係啊，即係乜嘢都有嘅。好，我哋不如咁樣揾一次咧，就即係搜集下呢啲歌咧出嚟，咁可以即係大家打情罵俏唱啊！即係其實係我哋香港流行樂壇嘅，即係我覺得係啲寶藏嚟嘅，因為佢最初咧就是、靠呢啲歌開始咁啊。初初冇咩大碟添噶，呢啲歌全部出嗰啲细嘅四十五寸黑胶唱片仔，咁啊慢慢咧即系累积咧就会先至出大碟咁样嘅，咁啊有啲喺电影里边啦，但系有啲咧就独立，好似呢只歌咁系独立一啲流行曲嚟嘅。好，咁啊快乐伴侣之后咧，时间好似差唔多，不过我好希望咧喺即系过年嘅时候咧，即系祝福下大家，希望无论你喺世界边一个角落都好。我哋希望身体健康，大家珍重。 逢，难禁垂头泪涌，此际幸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同，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怀里情人在怨，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痛。 当然大家好熟悉的，希望今晚夜夜地啦，年初二的时候呢，我们一路吃年糕吃萝卜糕呢都可以吃的，不过请珍重，今宵多珍重，不要吃得太饱，留返年初三年初四年初五呢可以分开来吃就好啦。 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梁哲德报道新闻。农历新年烟花汇演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23分钟，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观看。汇演的主题是龙年百业旺，盛世中华强，共分八幕，由三艘趸船发放23,888枚烟花弹。有来自深圳的旅客说，汇演带动新年气氛和带来视觉冲击。有首次在现场看烟花汇演的福建旅客说，感觉震撼，期待之后再来香港观赏烟花。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烟花汇演标志着香港将在新一年龙腾飞跃，再创高峰。警方说，维港两岸晚上有338,000人次观看烟花汇演，警方实施人潮管制。晚上十点左右，一度暂时关闭的港铁各个出入口已经重新开放。入境处说，截至到下午四点，大年初二有超过588,000人次经各个口岸出入境，其中超过230,000人次入境，超过355,000人次出境。入境方面，超过150,000人次的内地访客经各个管制站入境，最多由罗湖口岸入境，达到37,000多人次，其次是机场，有近26,000人次。出境方面，香港居民有超过300,000人次经各个口岸出境，其中机场占最多，达到59,000多人次，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管制站，有超过54,000多人次。至于内地访客，就有41,000多人次出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言人说，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地区发动地面攻击，哈马斯就会停止有关交换被扣押人员的任何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早前播出的访问片段之中说，以军将会推进军事行动，攻占作为哈马斯最后大本营的拉法，铲除所有哈马斯武装人员。内塔尼亚胡拒绝哈马斯方面有关全面停火和交换人质的大部分要求，并且要求以军制定有关在拉法撤离民众和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计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的气温显著较低，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本周中后期天气较为潮湿。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十八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今个礼拜有新心灵导师莎拉， 我哋经历过咁多事情啦，个世界放咗咁多假啦，我哋系咪要喺嚟紧世界就嚟好运嘅时候饮个头啖汤先、嗯？ 我听到一个小小嘅秘密啊， 系咩啊？ 2024年系一个好年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爱的密码， 我是音乐雪的艾力啊！如果话要找到爱的密码送给我的家人呢，1314啦，做得家人是一生一世的缘分来的，彼此要好好珍惜大家，遇上任何的风风雨雨，一起互相帮助，一起面对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214我爱你。 港台电视31连续剧《我们的毕业礼》，主演马俊伟。 我们的毕业礼都是新面孔，咁但我又找嚟好多好有经验的演员，带佢哋点样去做戏。我哋有三代演员喺度，咁所以里面有好多火花。 马俊伟饰演嘅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戏里戏外都咁用心辅助年轻一代。 我们的毕业礼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李成达师傅啊，你今年龙年咧，香港会唔会龙转乾坤呢？ 李师傅啊，我今年咧有冇机会如约龙门啊？ 喂，师傅你做咩吞吞吐吐啊？不如咁啦，约定你咧农历大年初三、年初四咧嚟到 Made in Hong Kong 呢一个节目，同大家讲下流年运程啊！ 咁又几好、啊，咁开心！大家记得听实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 ，Made in Hong Kong 龙凤呈祥贺新岁。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雪入梅林梅傲雪，风入梅林梅内风，韵味色那是接在家里缝，梅蕊银瓶又响送，吐艳话同人尽空，身在重重明月中，说是诗意中，说是画意中，谁料难得白日红。一朝芬芳散，回想似一梦，呼之入风。初拥醉扇同柴仍内冬，果实盈盈仍内风，爱极反变害，赞誉不永在，宁愿形态不出众，爱极反变害，赞誉不永在，宁愿形态不出众。 嘅，呢啲莲花就真系有味道啦。咁多数都系大红大紫嘅桃花啦，吓桃花开开灿烂嗰庭。不过咧，头先呢一只咧就系郑国江老师所写嘅《咏梅》啊，啊，即系我谂到好多人都诶中意咧呢啲典雅啲嘅梅花摆喺屋企做莲花嘅。年初二嘅时间，再次恭喜大家吓、啊，恭喜发财之余咧，就恭喜大家心想事成。最重要咧就恩定，讲来讲去，但系一定永恒嘅身体健康。好啦，咁诶咁斯文嘅咏梅花咧，不如而家突然间唔好咁斯文啦，喜庆一下啦，咁啊，边时？阿坚哥， 系 边时？识唔识打麻雀先 ？OK 噶 ，OK 噶 ，OK 噶。咁啊，即系你知啦，即系麻雀亦都好多种嘅，有广东牌啦，有台湾牌啦，甚至有啲上海朋友打上海牌都有，即系唔同章法啫，吓、啊，即系唔同嘅格调啫。咁但系咧，麻雀咧就成为我哋即系中国人、广东人，最重要香港人嘅即系无牌不欢噶嘛，系咪啊？我唔知啊，即系我好耐好耐冇打过麻雀。 尤其是过年，好多人都系打牌。 系，梗系，因为点解咧？打牌的而且确系好有气氛啊！第一，即系嗰啲亲朋戚友嚟到啦，吓一年都聚唔到一次噶啦，哇，啱晒！咁食完饭或者食饭之前，你话做咩喺度？你眼望我眼，又睇电视咩？系咪？最好就开台啦。咁啊，即系总之咧，就唔好真系赌钱。咁啊，打翻几圈卫生麻雀。咁啊，其实新年咧真系最好嘅，因为佢咧净系洗牌嘅时候咧就乒铃乓啷有啲。麻雀声音咧，麻雀嘅声音就好似炮竹嘅声音一样。哇，系哇，嗱，坚哥你整啲炮竹声音，我唔知识唔识唱，因为佢呢啲章法咧好乱龙嘅，咁啊，即系漏一只字咧，你又唔知我叫乜噶啦。呢只歌大家都好认识啊，叫做《打雀英雄传》啊，许冠杰、黎彼得作词嘅，哇，犀利啊呢只，六婶三太公。大众海苔拉面似面容，一嚟又放工打餐梦，为卖砌几圈啊轮啊轮英雄，谁是大英雄？ 大英雄 落手，哇三只冻， 好啊！ 诶，度到啱啲三叫二五六同， 食啊！ 一阵正午，哎真阴公。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夹，哇，搏晒懵啊！咿牙松降，就咁眼眨眼打龙通，都系咁松，正水功。难为氹啊，仔会浸啊，浸蛟龙。啊，乱咁扎，你真细胸。学到足都关帝坐真华玉，恨满空都果正中，立立功都好似大呀大灯笼，大相公啊小相公，如路线都将法乱晒大龙，哎呀食茶壶都包出重。氹氹转得好似大呀大灰熊，执咗位，唉起和空，而灯换凳洗手食烟烫柜桶，一转下运，咦确唔同啊！连除廿几铺个路啊路宽容，云一色哇碰七红。一紧白板发财做眼降红烛，六八同叫卡窿，原来咁叫佢系七同，骨尾窿起细功，大四喜都揸晒南北西东，做牌讲天聪。频频换换我做啊做英雄，是世做英雄， 大英雄。 哇，真系做咗大英雄啊！咁啊食咗牌，哇，真系好好笑。啲嘢歌咧，当其时我做紧 DJ 嘅，朝头早做紧 DJ， 一接到阿 Sam 嘅呢只歌咧，真系笑到我都碌咗喺个地嗰度吓。即系如果你大家咧，即系识打下麻雀咧，就更加明佢讲乜啦。 阿基明明啊， 明啊， 都明啊， 啲歌词好得意， 好得意啊！做下做下大英雄啊嘛，又大相公又小相公啊，即系嗰啲。不过如果你讲起打牌咧，我突然间谂起阿，因为佢呢只歌好成功啦。咁阿 Sam 咧，就整多咗只歌喎，都系讲打麻雀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 嗰只歌你揾咗香港有一首英文歌啊，叫做 A Little Bit of Soul。咁啊改佢，即系以前嗰啲人会识呢只歌嘅 ，The Little Bit of Soul 嗰只啊，系个哒哒滴哒哒哒哒 ，A Little Bit of Soul will wash awa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好啦，咁佢将呢只歌咧，好巧妙地，我都觉得即系用巧妙呢只歌真系好抵死。咁许冠杰同埋黎彼得合作嘅歌词咧，就将呢只歌就改咗做打咩叫做麻雀洒落，系啦系啊，即系讲打牌嘅。咁我觉得有一段咧就头一段真系写得好刁钻。如果你识打麻雀咧，就真系拍案叫绝。唱嚟听下先，我揾到歌词啦，揾到歌词啦，揾到个牌张，牌张系点嘅？留二索，扣六索。一摸三七索，再出一九五八认真扑，求六索上二索，认真化鬼壳。临尾卡隆啱啱一拱就嚟，转下手摸一索，等次三索，甩啱七索就叫啊六九索，求六索有六索，敲崩台角，呢铺真系代表作。真係代表作，真係好嘢。呢個係幾多嗰啲一二三四五六嗰啲全部擺曬落去，但係真係又唔知幾多，你真係好得意嘅。 係 數字歌，但係數字歌嘅精品嚟㗎。你就如果你識打牌的話，亦都寫正咗我哋香港人嘅即係我哋嘅國技嚟㗎嘛。 敲崩台角， 敲崩台角，梗係啦。佢話求六索有六索啊嘛，即係佢最犀利就係咩啦？叫卡窿噶嘛，系咪啊？即系叫卡窿啊，好难食噶嘛，咁啊好笑啊！咁啊，阿 Sam 咧就写多只，好啊！咁啊翻嚟咧，言归正传咧，我哋屋企布置得靓啲，咁我喺度谂起一啲，即系春节，春天，就或者咧系过新年嘅时候咧，就一啲我哋多数好多以前过新年点样过咧？喺香港放假三天啦，咁我哋多数去郊游。即係最好嘅，即係未必一定喺屋企咁，可能有一日就喺屋企食一齊食飯啊、開年啊咁。但係咧就其餘時間就去郊遊啦。咁啊，唱翻幾隻郊遊歌咧嚇，我哋新界都好多即係鳥語花香嚇嘅地方嘅。阿天時，你唱只《百花亭之戀》俾我哋聽下啦。 好啊， 有鳥聲有歌唱啊嘛。 鳥聲。唱百花亭，花间与歌细问定，花香引来情蝶影，春风笑面共抒情，尽抒情，像分定，恩爱甜。成蝶穿花径，百花开放更鲜明，鸳鸯戏水共投并，风飞彩花片片无影，绿水青山秀景，美景充满幽静，爱歌永后情蝶穿。情蝶影，春风笑面共抒情，尽抒情，像分地，恩爱甜面笑影， 讨厌静的穿花镜，百花开放更鲜明，鸳鸯戏水共投并，风飞彩花片片无影，绿水青山秀景，美景充满柔情，爱歌永后情蝶穿花镜。 这首呢就虽然呢原曲呢就是一只很旧的国语歌来的，即是周旋时代的嘛。咁但系咧，我哋将佢改咗做粤语歌嘅时候咧，就亦都成为咗当初啲粤语流行曲嘅经典歌之一。大家咧认识嘅《百花亭之恋》，咁另外一只歌咧，我差唔多即刻谂起嘅，因为呢啲歌咧都系同时代喺香港出现。当年有只歌咧，我好中意嘅，叫做《荷花香》，哇，记得嘛？ 荷花香，新月上荷花爱着素衣裳，花香引得情蝶郎，怎禁他芬芳吐艳，满银心如明月啊，楼殿上夜夜塘边照情郎，情未是甜还是苦，郎情好似柳丝长，轻轻回向情郎问，情到心事怕断肠，花香哪得千日艳，柳花叶子更枯黄，荷花香，新月上，荷花爱着素衣裳。花香引得情蝶郎，怎禁他芬芳吐艳，满银堂。心如明月啊，楼殿上夜夜塘边照情郎，情未是甜还是苦，郎情好似柳衣裳，轻轻回向情郎问，情到心事怕断肠，花香哪得千日艳，柳花叶子别。 天父王。哒啦哒滴哒滴哒哒，哒啦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哒。 傳統嘅呢一隻咧就叫做荷花香啊，即係我哋本地嘅創作。以前咧有位前輩叫做黃月生先生作曲兼寫詞嘅《荷花香》。跟住落嚟，我哋不如合唱都係同花有關啦。定唱咩啦 ？Vince， 不如如果我哋唱嘅《愛在心內暖》啦，好唔好啊？我突然間諗起啊，鄭少秋同埋李子玲嗰只歌咧。我覺得真係好啱新年唱，好温暖，而且咧好有中國廣東嘅味道。睇下點唱先。哒哩哒哒，喺年初二嘅時間，同大家一齊共享心內嘅暖意，送俾大家愛在心內暖。 白花笑。春光剪，绿柳飘，青春见。 与君共觅芳华， 身处春日暖，两双人双手牵。我此后百种情，爱在心内暖。 人间春暖， 趁得春色好， 团圆 留下百般爱恋， 心心牵， 将痴心尽献。你一笑出光显，像白花惹我怜。 我心内万种情， 爱在心内暖。笑春光显，像白花惹我怜。 我心内万种情， 爱在心内暖，爱在心内暖。 初二嘅时候，再次恭喜大家，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我哋系二千靓哥再重聚。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将欢乐共享。我相信唔需要讲 good night， 因为大家可能兴之所至，一路玩落去，一路食落去，一路欢乐落去，直至到深宵都得嘅。不过如果要瞓觉嘅咧？希望你有个甜蜜的龙年美梦。 愿含笑入睡，悠然共得同你共享美梦中再现。睡了不会别去远航。 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失眠找不着你。